所打拼，爱拼才会赢。

想，只剩和我一个人骄傲。你的笑像一种魔法，把夜变成海，我又很有爱，守在岸边等待。夜色越美我越难挨，心跳越厉害，万一你迷路怎么回来？好想把你藏起来，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暖的融化，一个人相爱，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暖暖的融化，你就再也离不开， 再也离不开， 把你藏起来，你就呵护这份爱，这份爱 别人想， 只剩和我一个人相爱。哦哦哦哦哦， 在温暖的情谊中。

969精英有话说。 腾讯广告营销服务线助理总经理黄磊， 广告其实还是一门非常古老的生意，这里可以看到这样实际上有很多的这个人的刻字和名字。其实早期大家可能会知道，在汉墓或者秦始皇的陵墓里面会看到有一些弓箭啊或者武器刻了一些人的这个名字，当时呢可能是为了一种惩罚或者保障的措施，要保证假设这个弓箭出了问题或者它就射中盔甲折断，哎，我看到这个人的名字我知道那是这个人制造的，那他可能会涉及到株连九族这样的一个风险。那随后呢就可能也是另外相反的方向演进，他可能会变成哎，我这个做了好之后，那刻了我的名字就是我这个品质的保证。 小酷科技 CEO 兼创始人何婉瑜， 希望把人类智慧、机器智能和人工智能进行一种更巧妙的组合，人呢去做决策，机器智能帮我们去做穷举，人工智能呢给我们建议，帮我们去找到可能性。未来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能力能把数据真正的放到我们的设计中去，能让每一个设计都是有科学的依据，可以去依托，可以去决策的。人会做的越来越少，机器做的越来越多，但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它是一个正负相加，是大于一的一个结果，因为机器能让人变得更好，人也让机器变得更好。 耀中教育机构课程和教学总监徐涛， 我们的人走到今天，我们传承了很多的这个知识啊，很多的技能啊，我们称为传统，就是各个国家的教育都应该有这种传承的一部分，它还是应该代表这个民族，代表这个国家，这就区分了美国教育和中国教育之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我想这个不同点是跟它的文化、跟它的价值观、跟它的这个传统的传承都有关系的，有的时候我们称它为根，英文里我们叫那个 identity，就是应该翻译成是就是他的这种身份认可和他的归属感。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继近日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态加大保险资金财务性和战略性投资优质上市公司力度后，上周以来一系列促进险资入市的政策文件相继落地。业内专家认为，随着险资入市步伐加大，监管层除了有帮助上市公司化解股票质押风险的考虑外，还希望借助险资的入市改善 A 股市场投资者结构。避险情绪笼罩市场，黄金获得投资者的青睐，现货黄金上周五最高上探至1243.32美元，冲破1240美元关键水平，尽管随后失守这一关口，但仍然录得连续四周收涨，创一周以来最长周连涨。对于黄金未来走势，市场存在很大分歧。股份回购一直是市场关注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十月份以来已有逾140家公司公布股份回购方案或相关实施进展。拓维信息10月28日晚间公告称，公司拟以不超过每股5元的价格回购公司股份，用以实施股权激励及员工持股计划，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5000万元，不超过1亿元。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天真。 嗨，你好，我是 Hebe 田馥甄。 制作一把小